了，别再考虑了，4001071919，4001071919。那这个价格呢，不管咱是去商场啊、超市啊，都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只在今天，只有50个名额，时间呢还有一分钟了，抓紧时间，4001071919，4001071919。订购成功之后呢，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电话呢，最后来说一下是4001071919，4001071919，祝您好运。 王府井工美大厦军歌唱响系列贵金属藏品大集结， 9月10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莫文蔚2015年10月24日万事达，唱响城外城之夜。 孝是善之首，孝是德之本，是老龄办主办北京孝心榜样评选活动全民参与孝亲敬老，你的孝心，父母的笑脸。关注北京故事广播，讲述孝心背后的故事。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的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两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一开始咱们就先来说说大众的道歉，远在大洋这边的我国应该从中学到什么。那之后呢，说说外地的一个事儿吧。长春股民账户突然多出了1亿元，朋友圈里炫富，不到一小时这钱就没了。飞来的横财，券商说是测试，逗你玩白逗吗？啊，咱们今天来关注这两个事情。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的邱宝昌邱律师。邱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咱们先说说大众的这个事儿，大众这几年来其实他都没有消停过，但是尽管出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他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很多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而且是认为德国的品质总是会有一定保障的。但是这一次呢，确实有点栽得比较严重了。德国大众汽车在美国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可以说是震惊了世界，陷入78年来最大的丑闻，或者有可能会面临180亿美元的罚款。那么他的 CEO近日也是引咎辞职了。目前呢，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后果迅速蔓延到全球，包括美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法国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宣布对这个公司，也就是大众和涉案车辆展开调查。美国的监管部门18号承认，大众汽车所售的部分汽车安装了专门应付尾气排放检测的失效保护器。他们在车检的时候呢，能够以高环保标准过关，而在平时使用中却大量的排放污染物。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大众汽车将被迫召回，并且面临最高180亿美元的罚款。根据报道，这次大众召回事故车涉及了48万辆汽车，大多呢是2009年到2015年生产的。 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远隔重洋的美国，但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影响哈，其他国家也是在调查涉事车辆，但是展开调查的并不包括中国，这是因为涉嫌违规排放的1100万辆柴油汽车呢，目前并没有在中国销售。那么昨天呢，德国驻华大使科姆贤说，这会对德国商品的名誉造成影响，并且影响到贸易，但是影响倒不会特别大。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也是看到啊，在很多的这个论坛当中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其中就会有朋友在说这又掀起了一股国内骂大众的热潮。但是呢，这位网友说，他觉得似乎大家骂的有点跑题了，因为我们的大众叫一汽大众。另外呢，还有就是通过这件事儿，他倒觉得真正该骂的应该是我们的有关部门。美国的一个独立研究组织发现了大众作弊之后，反映给政府，于是引发了180亿的罚款、总裁的辞职，包括股价的大幅下跌。那我们这儿呢，后边画了一些省略号，那想引发的思考也是不少的。那今天咱们就请邱律师首先来说说大众的这个事情哈，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仅仅就是一个排放的问题，就会让大众汽车面临180亿美元的重罚，仅仅是因为美国有空气清洁法吗？邱律师， 实际上不完全是，它不仅仅有空气清洁法对这个汽车排放有相关的标准和规定有规制，同时我们也知道，美国在这种惩罚性赔偿的这种走在很前，我们国家呢原来呢是没有惩罚性赔偿，只有在两倍赔偿啊这种是消费纠纷当中有欺诈的，这是双倍赔偿。后来我们2010年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后，就是对缺陷产品明知道是缺陷产品仍然去生产销售的有惩罚性的赔偿，并且对惩罚性赔偿没有设定上限，而且赔多少这部法律上没有给他规定上限，可以是上不封顶。但是我们在汽车召回条例当中，特别在草案的时候，要他销售货值的50%以下的罚款。后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太重了，后来 太重了， 对，50%以下，后来 这个太重了的表达，这个太重了 多了， 那么是谁在表达这样的一个太重了的观点 这肯定是厂家，可能是他们这个与配件呢、企业他的这些利益相关方，后来呢，在成稿当中，国务院的缺陷汽车召回条例当中是销售货值10%以下的罚款。那么，如果他故意的，那我认为应该顶格10%。如果像他在中国的罚款的话，顶格的话，他销售货值，例如他销售了10亿，我们可以发他1亿的人民币，多了发不了。他销售1000亿，我们可以发100亿人民币。所以说，他48万辆车，如果美元5万美元、10万美元，那就是也就是200-300万美元的话，能发180亿美元，那个罚是相当高的。它不是一个百分比了，它是几倍的罚，它惩罚性赔偿力度是很大的。所以说，从这能看到呢，我们国家和国外对违法经营者的不重视产品质量，特别不重视产品的安全，明知道有缺陷，或者是故意制造缺陷的。惩罚力度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相当的大，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当焦点集中在大众的时候，大家尤其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差异。因为要说到大众呢，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很多朋友觉得德国车品质还是可信的，但是大众这几年在中国可是真是没少出事儿。你像不起眼的，像咱们觉得漏油也就罢了，甚至有些个别车自燃也觉得呢，也就是个别车的事儿了，不是车主没赶上的可能也就不关注了。那包括到前两年这个速腾的断轴现象，这已经涉及到生命安全了，甚至有这个车主这方面专门请人鉴定，说到它是一种设计缺陷，但是大众给的回应却是说中国路不好，司机不会开车，中国油不好，等等等等，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错误不在我身上。 对， 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你刚才讲的还有一个原来变速器的问题 啊，对， 也是大众的问题，有顿挫感，然后呢在这个变速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他呢最后在国家质检总局的这种约谈的逼迫下被迫召回，但是呢可能问题还很难得到解决，他这是以延保，延长保修时间，延长这个维修时间， 来去消除缺陷。实际上消除缺陷跟延保是两个概念，延保那是售后服务，维修更换退货。如果明知道有缺陷，那就应该要消除安全隐患。怎么去消除，那是你厂家通过技术的手段，或者是通过更换，通过其他的方式。但是呢，他可能说他这个生产的变速器可能是很难去消除他的所认定的缺陷，所以到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人有质疑，这个事情可能还没完全解决， 没完全解决 又出现了断轴的现象。断轴现象呢，很多的车主去对他有很多质疑， 包括现在也有在组织公寓诉集团诉讼。 最后呢，这个国家质检总局缺陷管理中心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也发布了一个公告。所以说呢，刚才讲在美国他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对待行政部门的调查，和在我们国家呢，我们看到可能还是有差别。因为我们的一个是法律的处罚力度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调查时间的周期，还有一些技术手段，他认为这个技术在我掌握，你们可能很难去认定它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呢，他肯定有是不是其他的心理，但是有些问题迟迟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是法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大市场的监管。 加大市场的监管，刚刚您说到了加大市场的监管，那么您也提到了，就是之所以大众对待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和对待美国市场的消费者，包括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监管部门的态度完全不同，有一个心理是说他们认为技术的标准掌握在他们的手里。难道他的技术标准掌握在他的手里，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吗？还是说我们的尺子是一米，他的尺子是一丈？ 按说呢，这个从统一的技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国家的技术标准呢可能有不同，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所以这也是它有一个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心态。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就是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一般有很多学生，有的老师好讲话的呢，学生可能就有点欺负老师，老师严淡的话呢，学生可能就怕老师。所以说这个严是什么呢？不是语言的严，就是制度的严格。那么像他这个生产汽车的学生，他也应该怕一个严格的老师。如果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的市场监管，我们的法规制度如果失之于松失之于宽，他可能就不会在乎，因为他的标准基本上他认为能达到，或者就是达不到，就是隐瞒一些缺陷，你的处罚对他来讲不构成震慑， 他也觉得可以无所谓，可以忽视。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网友的意见哈，说到这个监管的问题。那这一次事发，美国监管部门的这种指认呢，根据的是美国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发现。这个家独立调查机构的调查员们发现，虽然大众汽车满足了政府的相关测试，但是同样的引擎，其排放出来的氮氧化物为美国清洁空气法案规定的35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被美国监管部门认定，就可以作为这个对大众的一个指控了，可以说是。那这个被监管部门啊，他的一个什么态度？刚才您也说到了，是取决于制度是不是完善，以及这个制度执行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坚决，其实像咱们说的是不是能够落在实处。那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在关心大洋彼岸的这件事儿，除了说大众在中国出现过种种正在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完的这种类似于质量问题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什么东西。那您觉得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次远在大洋彼岸的事件，那我们从中能学到什么呢？改法来得及吗？ 我认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美国这也不是他监管部门发现首先发现的，而是由一个中独立的一个检测机构发现以后去投诉举报的。所以说这给我们一个借鉴，这个调查缺陷或者是进行相应处罚，这个力量不能是完全靠国家的这种力量，国家力量可能是有限，应该要有独立的这种检测机构。所以我们现在这块呢可能力量比较薄弱，就像有些东西在美国也好，在我们其他地区也好，有些不是政府部门去首先发现的，就例如在台湾的塑化剂问题，它也不是政府部门首先发现的，而是有一个学者 搞食品卫生的人发现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培育市场，市场监管的话，政府可能是主力军，但是应该要社会共治，要把消费者的投诉、市场独立部门的这种调查，这例如在美国一个独立的机构调查以后，政府部门的采信，那么我们的一个如果独立机构调查的话，能不能得到政府的采信，怎么去采信，如果是重复检测的话，是不是又是一种资源浪费还贻误时间。所以说这里面还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的设计，就是要发挥啊全社会共治的力量，包括我们媒体的对违法经营者的披露，对消费者的这种质疑的传播，让大家共同的对市场对产品去监管。 嗯，好的，非常感谢邱律师。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今天警法在线的下面一个话题，股民的账户突然间多出了1亿元，朋友圈里炫富，一个小时之后呢，这钱又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就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警法在线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培训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接下来咱们这个事儿说的可能很多股民朋友们啊会比较关心，甚至是已经听说了。如果说哈、啊、炒股的朋友股票账户里突然多出了1亿元，你会怎么办？如果说这个账户里边的1亿元停了几个小时又突然没了，那您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春市民周先生啊，这心里就忽悠忽悠的，因为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莫名其妙的账户里进了1亿元，然后很快又出去了。本来呢，在朋友圈里边还在那儿晒呢，可是呢，这突然进突然出，也确实是让这个周先生的小心脏哈有点受不了了。那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周先生也是想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当他发现这1亿元在账户里的时候啊，还真没敢动。那么他随后打听，初步了解到说，有可能啊是券商系统测试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券商也确实回应了说啊，这是总公司统一的压力测试，所有的账户都增加了1亿元资金，目的是测试一下资金量达到什么程度，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么也有媒体联系到这个周先生开户的证券公司，这家证券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介绍说呢，这种系统压力测试以及新业务上线测试目前在业内是比较常态化的，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主要是为了保证在正常交易时间的业务正常开展。那么证券公司的技术人员刘先生是这么来表示的，他觉得这事儿再正常不过了。那是作为这个账户的所有者哈、啊、大家心里就会求股，说哟，那也就是说券商他能够进入自己的账户来操作余额，那这账户还安全吗？那 这当然了，证券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这个测试呢是在非交易时间测试环境下股票账户资金不清算的，那么测试的时候会将相关的原信息拷贝到另外一个备份服务器上，测试完成之后呢再切回去，这测试不会影响账户本身固有资金和所购买的股票的。好像听起来也确实没什么影响，但是真要是赶上了这样的一件事儿，那可能大家心里就要问了，说这个券商你有没有权利拿我们股民的账户做测试？你来我们家串门还得敲敲门，我得同意不同意呢？拿我这账户做测试不打个招呼还觉得很正常？这事儿咱们还是请问一下汇佳律师事务所的邱宝昌律师吧，您觉得这事儿正常吗？ 我认为很意外，对这个股民来说是喜从天降，一秒暴富， 真是 又突然 啊， 全 全 走 全就没了。嗯， 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刚才他们的技术人员说再正常不过了，我认为他对消费者权益这种忽略忽视是一种常态化的，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这种权益。当然技术部门经营者做一些测试，为了在交易过程当中更安全，我认为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是不是要再打一声招呼，要是让消费者知情，就像有的电信他在这个要维修维护他事先要通知， 嗯， 你像这里面这个账户本来是我的，你随便进了我的账户给我一个亿，那这个钱是归谁的？从法律上来讲我的账户的钱是我的， 我要想 如果到我这来里面的话 用了呢， 那我这里面算什么呢？如果我给他不让他走的话，是不是不当得利？那你为什么能让他进来又能让他走？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消费者就自然联想到我的正常账户，那如果个别的人也利用这种借口来测试，我如果账户上有几个亿，他可以用通过测试这种方式他可以卷走，那就像你们内部监管怎么能够保障他的充分安全，你的测试和随便进入他的账户去汇入钱划走钱，那这个让消费者都不了解也不知情也没有经过人家同意，那这里面是不是侵害了消费者知情同意权？那所以呢我们信消法这是28条，把这个金融消费就是包括银行包括保险包括证券，那么你要把你的真实的信息交易的东西你要告诉消费者，这写的非常明确，也就是说你不能在银行地方去卖保险这往下存款，你也不能卖股票，你的账拿别人账户随便去测试，可以，你应该明确告知。 我不同意怎么办？ 那如果不同意，那如果说不同意的话，那么你不能随便进入我的账户，我认为这一块他就应该要有你是格子条款，同意不同意取决于消费者，但你要把工作做细，有的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保障股市的这个账户的资金安全，也不是说非要去用消费者的账户来做测试，您肯定应该有很多的手段来保障它， 通过其他的技术手段来 解决这个 问题，技术手 段其他的账户，对， 嗯，而现在这个券商显然是用了一个最偷懒的方式， 他不仅仅偷懒，如果偷懒不 甚至还是违法， 如果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我认为你怎么去做法不禁止皆可为，但你这种做法我认为涉嫌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不一致的。 嗯， 如果说一个券商随便进入一个账户，随便的去汇钱，这个入钱就是出金入金的话，那这个股民的这个账户安全，他可能就会产生质疑，就你怎么能够保障它是一种安全的？那你是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或者是什么样的能进入它去做测试？ 嗯， 经过的批准呢？你怎么去严格？不能说随便工作人员技术人员都能进去，那你的层级安全层级什么样的人可以这么做，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那么消费者都不了解。 其实在这个证券公司的技术人员回应的时候，他专门强调是在非交易时间资金不清算等等，其实就好比说你出门上班去了，然后人家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跑到你们家去啊，看看电路，在你家看看，哎，冰箱里边啊通着电的，电视能开了，然后在你们家混了一天，也没吃也没喝也没拿，然后又走了，就跟着我觉得有点像哈。 啊，这个。 然后他觉得那也没事啊，我是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啊。那如果换成他，他能同意吗？ 实际这里面一个是公民有住宅权，如果没经过人家同意，随便进人家家里，轻则是治安处罚，严重的肯定要犯罪。但对人家账户来说的话，你随便进出，那资金安全 包括我们人大常委会对这个互联网信息的安全的相关规定，那你作为一个经营者应当遵守，你怎么能够保障他的信息是安全的，他的信息系统不被，包括他的这些账户的系统不被入侵，那你这种情况没经过他同意算入侵， 那他这种非法的入侵他会不会构成犯罪呀？ 如果是黑客啊、攻击啊、盗取一些像计算机系统，国家那是肯定是涉嫌犯罪，但他这种情况可能要讲严重涉嫌犯罪就严重了，但是我认为他是简单来说他应该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 嗯，是不是构成犯罪还有一个问号在，但他确实是 没法的，但他如果说通过测试把人家账户的钱盗走了那就是犯罪了， 嗯，从后果上来看， 对，从后果，对。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事儿哈，也是说这些周先生大喜之后，虽然不叫大悲吧，也是大大的失落了一下。这一惊一乍的喜伤心呢、啊，这事儿他钱又没落着，那给了这么一个解释，对方还涉嫌到违法，那他能不能说哟，您这吓了我一跳，让我白高兴一场，赔我点钱吧，我有精神损失啊？ 啊，精神损失啊，因为我们国家规定的精神损失是有两类。一个是人格权利，就是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去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另一方面是身体受到伤害的，人身受到伤害的。至于财产损失，一般来说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所以，但是呢，他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一些精神受到骚扰、受到一些侵扰，可能有损失，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可能不支持他的精神赔偿。 嗯，那么既然说到券商。现在券商回应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事儿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这事儿呢，刚才咱们从法律角度分析，它确实是涉嫌违法，甚至还有可能涉嫌到犯罪呢，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更多的券商把这种惯常性的每周都有的他们认为很正常的测试给他们提醒一下，或者是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处罚让他们能长记性，这事儿不行啊。 第一，我认为我们的券商啊，应当要自律，要充分保障股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第二呢，消费者应当向相关部门去投诉，像证券协会啊、证券监管部门呐、市场监管部门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呐，对他这种行为去投诉，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如果涉嫌违法，就应该依据相关的法律，比如证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信息安全保护、互联网计算机互联网安全的规定，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如果经过调查这是轻微的，可能没有去涉及到侵害权益的话，那么他应该作为券商，他应该对消费者充分尊重。那么在测试当中，如果说必须要测试，不测试他很难保证安全，那个这种情况下，他应该要事先告知，要征求同意，争取支持，而不是到最后一个亿进来了，一个亿出去了，这样的话呢，引起消费者对他的质疑，那就是说我的知情权、我的安全、 的安全、 我的财产安全权， 嗯， 可能受到侵害，嗯 嗯，好，非常感谢邱律师的分析。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内容就是这些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再会了。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dc.cn 或拨打8501-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热